出的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。 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，明天潮起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让梦。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，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，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，记忆也像下雪一样。在淋过一场大雨。 要很大的勇气，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的一首充满甜蜜曲风的歌曲《就是爱》，收录在她2004年的专辑《唱》。 我曾怀疑我 才张开翅膀，风却变成梦，习惯伤痛能不谢谢你们曾经的期望，让我不低头，更精彩的来了， 山川在每段关系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，破碎的 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，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雷雨云团的影响。阵雨，偏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25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白天阴天见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。 咽喉疼痛、便秘，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，清热解毒，散风止痛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 没错，作曲者陈辉阳把著名乐曲《卡农》的部分旋律完美的融入了这首歌曲当中。 我以为要是若无其事地说，这样滥情何苦？ 是为他有大家美。 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。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于云主持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 太年轻，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，一碰就惊天动地。 今天阙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许巍的经典老歌《漫步》，歌曲宁静淡然，唱出的是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。 让它悄然地去吧，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。来吧，让它悄然地去吧，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。 然发生，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。来吧，让它悄然地去吧，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。 懂爱，从过去到现在，直到他也离开，留我在云里爱，任性尘埃，风雨来不避开，谦虚把头低下来。生命请打开，我要你总精彩。Believe me, I can fly. I'm singing. 骄傲地对着天空说，世界成你的风，让你的女孩， 还记得这首歌吗？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典歌曲《趁你还年轻》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华晨。凌晨1点钟再会。 也许你不相信，你也许没留意，有多少人羡慕你。 جمع بر سوسته آز چهر دیگه باده بود.